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聆听青春啊，见证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可。那欢迎大家在中午12点到13点之间准时锁定我们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的特别节目啊。 没错，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清瑞。982游戏世界杯呢，是团市委大学生部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青年广播在台庆1周年之际呢，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回馈。 对，我不知道各位看没看昨天晚上那个比赛啊，反正我觉得看了的，今天中午也一定要起来。为什么？我觉得不太尽兴，因为这个比分我觉得是有点儿，给我们熬夜看球的这些球迷朋友们不是很爽、啊、 很满意哈，1-0哈、 啊、要么你就进球那个点球大战，要么你就踢个什么总进球7个，就哇对方互相轰、结果双方 就一头球哈、 对、我觉得今天我跟清瑞在这儿呢、自己讨论不精彩、所以我们特地请来，不仅有我们以往的惯例啊，有两位我们的游戏对抗玩家、还有一位足球解说、那为了我们的这个游戏世界杯更加丰富，我们也请来了非常的美女足球代表啊、 没错， 也是我们的同事， 刘金泽。 对，清瑞你就介绍一下他们。 刘金泽呢是北京体育广播的记者和主持人，然后呢也是我们这次的女球迷代表，欢迎金泽。 来，你继续继续，你把三个人都、 然后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足球评论员李顺宇。 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然后两位游戏玩家呢，一位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赵文龙，还有一位是田宇豪，欢迎你们。比较腼腆，两位都 对他们可能还没有进入状态，你知道。其实我们今天呢节目有一个主题叫什么呢，叫982游戏世界杯的定海神针。 对，定海神针、 什么意思呢？其实大家听定海神针啊，以为是孙悟空耳朵里那个，是吧？ 金箍棒， 对，能变大变小。但其实我们说的就是在这届俄罗斯世界杯上啊、您看各个球队在进攻和防守方面、谁堪称得上是这个定海神针的球员？ 没错 啊。或者您觉得说在今天晚上克罗地亚和英格兰的比赛中谁能成为关键的先生，也是欢迎您跟我们一块来互动。 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您可以关注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啊，这几个字儿，然后呢再点击左下角里的直播间呢，就可以随时来收看我们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和回放了。另外呢，您也可以在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然后呢也能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欢迎您跟我们来留言互动。 那很多网友可能现在就想跟咱们女神互动啊，你先别着急，既然说是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先让你来看看我们这些视频直播剪辑们的技术，让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啊。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好，982游戏世界杯，我们回来。 那我觉得啊，咱们在今天啊，在两位踢克罗地亚和英格兰的比赛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的比赛，好不好？ 惊 泽有看吗？ 我看了一半吧，但是确实有点昏昏欲睡。 上半场应该说毫无建树，两个 没错。 我先问一下，你直觉你觉得谁赢啊？看之前。 其实直觉我觉得就是法国赢，因为他一个是比较年轻，然后小将包括姆巴佩的崛起，对，然后还有博格巴，然后还有大吉鲁。其实我觉得球星啊，不管什么进攻实力，我觉得都要优于另外一个队。所以其实我本来是预测是法国，但是没有预测说1-0这个比分，真的觉得踢得太乏味了。 对，那你觉得法国这支队，像咱们刚才今天互动的话题，这个定海神针，你觉得哪个球员可以称得上是定海神针？ 其实看前几场从小组赛到现在淘汰赛，我觉得每一场比赛可能都有定海神针。从小组赛开始，比如说格列兹曼，然后在淘汰赛中是姆巴佩，然后包括博格巴，他一直是一个助攻的角色，但是他其实对于法国队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员吧，就每一场都有一个定海神针。 但是最后没想到这场球进球的并不是这个格列兹曼和这个博格巴哈。 对对对， 许可看了吗？ 我看了，我那场全程看，因为我觉得如果要让我说一个定海神针，我觉得应该是坎特吧，对，法国队的一个定海神针，因为真的是，坎特到底多高啊？我一直没弄明白，他1.6米 啊，1.68米， 1.68米， 有、 真的 啊，真有1.6米， 就可能是跟他们在场上比的时候显得更。没有那么高、 对，他显得很矮，但是他确实身高也不是很高。 对， 但是他抢断真的很厉害，尤其是、 没错， 因为我是阿根廷的球迷嘛，我就看他那次贴防梅西的时候，我觉得梅西真的很无奈，真的。 我上次就看到一个数据嘛，说他是在那个所有的人里面抢断是排名在第四位。 没错， 就很厉害。 对， 也挺难缠的一个球员哈，还是我觉得。 那咱们今天这个三位，咱们三位是怎么觉得昨天的比赛呢？ 这个镜头能转，能看到哈。 能。我先来说说吧。昨天场球实际上，我是很抱有期待的，因为比利时迈过了巴西这个坎儿，实际上我认为他是完成了自己的一次救赎。因为比利时从小组赛到淘汰赛面临的几个对手实际上都不是特别强，虽然小组赛面对了英格兰，但是那场球大家都知道，两队都没有使出全力，因为都已经提前出线了，这是其一。其二呢，打日本队的时候也是跌跌撞撞，最后才晋级的八强。而打巴西队的那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实际上比利时是打出了自己的水平，打出了自己队员的身价的。所以那场球，让人对比利时很抱有期待。实际上这场球我也是很希望比利时能延续到上一场的神奇。 是，我看昨天好像有人，很多人都发说这个卢卡库啊，好像发挥有点失常。昨天你们觉得？ 没有什么亮点。 对，相比较前几场来说吧。 对，我就记得他踢巴西的时候特有亮点啊，大黑个子特能跑。 对，赢了我的主队巴西。让我很难过。 真正大黑个儿。 行，别悲伤啊，咱们先来看一段这个我们982总结出来的球星的集锦啊，让大家看看我们觉得到底谁是这个定海神针。 其实我们看阿扎尔自己拿球从中路往里突破，找卢卡库做二过一，这种形成威胁确实靠个人能力。 刚才是外围的一脚劲射，这个球被门将扑出，球打的质量非常高，从马拉内的身旁划过，洛里双拳将球挡出来。随后马图伊迪和阿扎尔正面冲撞，两个人都撞得够呛，都倒在地上没有起来。姆巴佩闪开了德布劳内，带球向前，3-3的局面转移过来，克里斯曼停下球，禁区里边观察，横推跟上了队友，打门没有压住。 吉鲁这下如果说能巧妙的漏一下的话，身后就是姆巴佩。 卢卡库再给他，没有过去，外围再打门，门将扑出，双方发生了正面的身体剧烈的碰撞，两个人都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前点 也不错，前点头球后侧球进了，来自乌姆蒂蒂，中后卫乌姆蒂蒂，在下半场开场第六分钟，全场的第51分钟，被法国队打破了僵局。 格里兹曼发的很有力量，看前插的乌姆蒂蒂这下抢在了费莱尼之前把球送进了。 因为距离太近，所以门将赫尔图瓦也难以做出有效的扑救，球从近角入网。 博巴 挑过来，有机会， 漂亮， 再勾一下，这个球可以直接射门了。 对啊，十号姆巴佩，这球博巴传得非常好， 博巴选择了往姆巴佩的右侧来转移，姆巴佩横传到中路，格里斯曼射门被正面挡住， 防线呢就基本上在中线附近就开始进行加强了。 好，咱们看完昨天比赛回来啊，其实就跟刚才金泽说的，咱们昨天其实法国摆出的这个阵容就是全防守，全力我防守，我就用定位球来获得进攻。 嗯， 然后比利时呢，当时可能想了，那你铁桶防，我就铁桶攻，就一直换前锋锋线往里攻。 嗯， 但是咱们发现，其实对，可能有这种各种后卫，包括你想法国的中后卫，他们这些身价啊，刚才金泽也在中间说，不菲啊，他们加起来，对，都是一些皇马呀，这样一些，反正我感觉昨天比利时也没有几次有效的进攻，就是快攻也没打出来，对吧？ 对，有人会说这可能是那个主教练马丁内斯他的一种战术的安排的失误。 对， 因为之前他就是比利时是那种进攻型的，但是就是上一次的时候，包括下半场的调整，可能马丁内斯要负责。 过去的事儿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先来 看看游戏 今天，对，让我们演练一下今天晚上克罗地亚对英格兰的比赛。那让我们也是把镜头交给我们的游戏区的三位啊。 嗯， 那英格兰和克罗地亚这两支队，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女生，女人的第六感，你们觉得谁赢？ 我觉得英格兰赢啊。 女人的第六感是英格兰。 行，咱们就先看看这次游戏，咱们模拟啊，到底是不是英格兰赢。 然后第一局呢，是由田宇豪来执掌的克罗地亚队对阵赵文龙执掌的英格兰队啊。 嗯，那也让我们的这个解说啊，评论员 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 这场比赛的对阵双方呢，就是今天晚上半决赛的两支球队，克罗地亚和英格兰。现在我们看到，从屏幕从右往左进攻的就是文龙所执掌的克罗地亚队，从屏幕从左往右进攻穿白色球衣的就是宇豪所执掌的英格兰队。我们现在看到比赛已经开始了，克罗地亚队曼朱基奇的禁区拿球进去了，有机会打门扣一下，看看这球打门被挡了出来，还有机会，门将皮克福德稳稳的摘住。皮克福德在本届世界杯当中也是一改英格兰队门将发挥不佳的这么一个传统，表现得非常抢眼。我们看到又是佩里西奇，克罗地亚队攻得非常凶啊，在右路雷比奇看看这球在底线附近，依然是克罗地亚的攻势，比赛节奏非常快，皮克福德将球拿住，英格兰队的反击，这个球到了前场，戴尔又被断下了。这个球现在宇豪需要在中场组织一下，几次进攻反击都被从中场就给遏制住了。 哎，顺宇啊，你觉得你用专业的眼光，你看看咱们这两位女生，直觉今天晚上英格兰赢，你觉得呢？ 靠谱。 事实上，我也更倾向于英格兰赢。 你们说， 克罗地亚这支球队呢，水平实际上是很高的。在赛前，很多人低估了克罗地亚的实力。 嗯。 但是这支球队打到现在，他尤其是两场淘汰赛120分钟下来，他的这个板凳深度，包括他主力队员的这么一个身体的状态，实际上体能状态是， 也是有目共睹， 需要被考验的。实际上。而且还有一个数据，就是现在克罗地亚队的主力的平均年龄是四支球队里最大的 啊， 所以说体能这一块是对他们一个考验。我们看看这个球打门，球进了，莫德里奇关键先生莫德里奇后排插上的一个破门。 这莫德里奇在这届真是突破了我在皇马对他的一个印象，我感觉 大放异彩。 对， 是的，实际上他在皇马的时候更多的是当一个绿叶的角色， 对对对， 而回到了国家队成为了红花，表现非常抢眼。 对， 哎，上半场是 结束了啊，不是吧？换人是吧？ 宇豪做一个换人调整 啊。 刚才那个球是莫德里奇的一个后排插上，把球推入了右下角。 哎，那金泽，你平常晚上看球的时候吃东西吗？你作为一个女球迷。 我作为一个想保持身材的女球迷，我一般不吃。 那饿了怎么办？就强忍。 啊，我记得那个有一次我发了一朋友圈，那个有一个是苏打诚实，那天晚上，然后我和朋友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又喝了10听的苏打水。 就看球也不忘减肥，我觉得啊，对，嗯。 那舜宇呢？你晚上看球会吃吗？ 还是会吃一点的吧，要不然熬不下去了。 吃的比较多还是，嗯嗯嗯。对，刚刚说到皇马哈，昨天说这个 C 罗转会尤文图斯了哈，这也是。 对。哎，之前不是说要来中超吗？这 C 罗。 中超 去了，对。 对， 中超已经快把全世界都买下来了。 啊，不是有人说要去河南建业吗？当时。 啊，真的、啊。 真的有他朋友圈。 哎，那以后有中超的活，哎，这是判了一个点球、 哎。这个看一看啊。 别慌啊！ 这文龙来罚的。 哈里凯恩点球命中率实际上非常高的，被拖住了。 哎、这个，你这有点这个梅西点球的风范，关键时刻。 有点。 文龙的苏巴西奇太厉害了。扑入了之前点球命中率100%的哈里凯恩的点球，这个球又是克罗地亚的反击，这个球莫德里奇又是莫德里奇，皮克福德挡出来，然后满朱基奇把球打进了。 哎，满朱基奇，我觉得也是， 对点球防守反击， 对、 嗯、 这可是不得了， 这个比赛挺精彩的，我觉得啊。 这要是在真实比赛场上，应该挺煞士气的。这 有一年的英超附加赛，莱斯特城队。对着哪个对手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也有这么一次，也是悲喜两重天，点球没有罚进，然后被对手一个反击打进， 对， 而且那个球是直接决定了那一年的英超的冲超名额、 嗯、 对，但是咱们的这个文龙啊，毕竟可能还是不太熟悉这个操作啊， 对， 平常也玩游戏也不是特别多， 嗯，赛前还在操控这个机器、啊、 没错，所以大家可不能是啊，凭着我们今天这结果，您晚上去买一个克罗地亚3-0对英格兰， 万一就是这结果怎么办？ 那您就为足彩做贡献呗，这这是吧？ 对，我们也来给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1982游戏世界杯的这个游戏规则哈。 嗯 嗯，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呢，每期节目进行3次游戏对战，然后是3局2胜。嗯，然后最后获得1982游戏世界杯的前3名优胜者呢，将会获得青年广播颁发的奖杯和惊喜礼物。 没错啊，那我这、球门球，那我再来说一下互动方式。 嗯， 您啊可以关注青年广播官方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啊，左下角里直播间您一点就可以随时收看我们1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或者回放。 嗯， 另外呢，您在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1982也能看到我们游戏对战画面，欢迎您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如果您不方便看视频直播啊，您正在开车，那么您就搜索 FM98.2AM927北京青年广播也能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嗯，我们的互动问题是在俄罗斯世界杯的参赛球队中，各支球队在进攻和防守方面的定海神针球员您觉得是谁，以及在克罗地亚和英格兰今天晚上的半决赛中，您觉得谁最可能成为关键先生。 嗯，那舜宇，你觉得这场比赛还有什么这个 看点？ 嗯， 你们之前说到这个定海神针呢，实际上我有一个想法、 嗯、 就是英格兰队的这个后卫马奎尔，实际上莱斯特城队的，实际上赛前呢、嗯、也是很多人对他印象不是很深，但是这个球员的身体素质非常厉害，1.94米大高个，体重95公斤，我们光看这个数就知道这个球员的身材有多么可怕了。 对， 这个球员呢在几次的比赛当中，一是上一场比赛他投球破门，这是直接的命中、拿分为球队，这是其一、嗯、其二他在防守端也是为球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打哥伦比亚那场球他一个人争顶成功了12次，是本届世界杯的排名第一的这么一个数字，非常非常厉害，大家有机会可以关注一下马奎尔这个球员。 嗯， 然后我们看这个，好像说10年之前克罗地亚跟英格兰就在半决赛重逢过一次，不是相遇过一次哈，这次应该说是重逢哈。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是好几十年前，这我因为00后嘛，出生的晚。 嗯，对，我跟金泽我们是10后，其实 大家都是宝宝。 对，你怎么知道？知识渊博是吧？ 对对对，知识渊博。嗯、 来，顺宇，还是回到这比赛上。 刚才我们看到又是马奎尔的一个解围，马奎尔的上抢。 我看出来你很喜欢这马奎尔，这是 小英式的大高个的球员， 对。 今天我刚才看到这个镜头，就是这画面，曼朱也拿过很多次的球。实际上，这个曼朱基奇啊，虽然在尤文图斯上赛季他改踢边锋，但是在克罗地亚国家队，实际上回到中锋位置上，表现依然是非常的抢眼的。 嗯 嗯， 就是我们看到克罗地亚这支球队很有特点，他的运动员呢，在各个俱乐部很多时候是绿叶，但是回到了国家队，把他们重新在一个新的体系里边，他们有各自不同的位置，表现也是非常好的， 都是小花。 对，看这英格兰这次进攻，哎呦呦，禁区里反正摔倒成一片。那我觉得这克罗地亚教练还是挺厉害啊，能把他们这个绿叶是吧，都能 做了起来，捧成红花。 对， 嗯，现在还是0-0是吧？ 没有啊，都已经零比二了。 哦，零比二了都。 这个比分实际上也能体现本届世界杯的一个特点，他们只有打门。 嗯，克罗地亚领先是吧？二比零。 实际上也能体现本届世界杯一个特点，就是双方对各支球队爱抢开局，上半场经常就把比赛打出了一个大比分 啊。 对，曼朱基奇这个球打门，皮克福要把球接住。 哎，我不知道咱们这导播老师有没有咱们这记录啊？就是咱们这92世界杯中午预测对过几回啊？咱们这比分， 咱们可以算一算到时候。 对，我觉得今儿晚上谁要是弄克罗地亚2-0英格兰啊，我觉得可以。 对，许可觉得还是比较支持克罗地亚是吧？ 我呀，我再看一看再说。 看看他们的游戏再说哈。 对。至于你觉得两位打到目前为止发挥的怎么样？ 我觉得挺能体现真正的那个世界杯的感觉的。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场面是比较焦灼，然后在中场拿球比较多，实际上真正的就是中场两方面的球的传递啊，球权的交换是比较多的，但实际上真正到禁区里的机会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没有特别明显。 是，那你觉得英格兰现在怎么能打开局面？文龙这边 世界杯英格兰队而言的话呢，实际上本届、哦、 就文龙现在你给他支点招， 开大脚吧， 对不对？ 该开大脚了 啊。 利用斯特林的速度打身后是一个思路。 克罗地亚又是进攻到禁区里边、 当然了，现实的比赛当中，斯特林这几次单刀机会都没有把握住，被人就嘲讽为快乐足球的代表者。 对，上次我们聊的就是快乐足球。 对，应该这脚也是差点。金泽，你最喜欢哪个球员呢？这次世界杯 球员啊， 对，你觉得谁最帅？ 对，哪个队都行，谁最帅？ 谁最帅？你觉得？ 许可最帅。 是这样，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就是世界杯刚开赛之前，就是小游戏中就是有一个测试，你最像哪个球员？ 哦，我看到他发的那个， 然后我像一个像 C 罗，一个像 J 罗，我像两个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还有一个就是像说我像格列兹曼 啊， 对。然后就其实那时候我还不是特别了解格列兹曼他得是谁，然后结果在法国队中他表现特别亮眼，让我一下就记住了。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 啊、对， 在球场上能发挥成这样的男人一定是非常帅的，所以我记住了他。 哦， 所以格列哎呀怎么了？这个英格兰的进攻， 快乐足球把球又传回给了施瓦辛哎，这个球又是斯特林 进了吗？ 没有， 还是 斯特林单刀机会。 这禁区现在 相当快乐， 还有机会，英格兰快乐足球进， 漂亮，凯尔沃克。 哎呀， 苏瓦西奇保持了本届世界杯的门神风采，几次封堵出了英格兰队的大门。 哎，我也觉得啊，这一个球队狠不狠就得看他这守门员啊。这场比赛是结束了是吧？嗯， 2-0是吧？ 克罗地亚2-0击败了英格兰。 嗯，宇豪领衔的克罗地亚2-0战胜了文龙领衔的英格兰。 那这个宇豪和文龙，你们俩也各自说说呗，刚才比赛的一个感受，自己操作的一个感觉。啊， 咋想的？ 那个主持人，我是操纵的克罗地亚队啊。 哦，你操纵的克罗地亚 好像那个说混了，然后就是我是2-0赢的这个英格兰。 一直以来我还在为你加油， 我也是 给文龙吃点招。 主要是刚才我没有话筒，所以没有来得及提醒你们。 我说为什么？ 我也是一直看着 顺宇嘴角微微上扬，却没有说话。 对 呀， 对，然后是这样的，就是我本身支持就是克罗地亚队，然后正好又用到了这个克罗地亚队，所以还算是比较得心应手吧。然后再加上我比较喜欢的球星也是穆德里奇。然后刚才其实那个环节说那个 定海神针 那就想说克罗迪、说这个莫德里奇呢，然后我刚才没有说话，然后用一场比赛实际行动来证明了我对于他的喜爱。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 对，然后我们一直以为你操控的是克罗地亚，不是英格兰，我们一直以为你操控的是哈。 对，那 宇豪 你怎么样刚才觉得？ 哦，我这边应该是一些键位的不太适应吧。 对，那你中间再改一改，咱们因为下半场还有比赛，好不好？ 好的。 刚才是文龙赢了是吗？ 对，刚才是文龙赢了。 哦，那第二场等于是宇豪操控克罗地亚是吧？然后文龙操控英格兰是这样的。 哎，对，没错。 那金泽，你这个咱们上半场应该还有一些时间啊， 嗯， 你再来聊聊，你觉得这届世界杯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什么呢？ 正确打开方式，你是说我们看球的还是怎么样？ 嗯， 还是世界杯的球队 看球？ 看球？看球 吧？ 看球吧？对对对，看球的正确打开方式， 你作为女球迷来讲， 喝苏打水。 哎，我问一下，那天深夜跟你看球的是女闺蜜吗？还是 有男有女一大堆？是不是让你失望了？这个答案 不太好说。 下次这种趴为什么不叫着我们？ 对 呀、 啊，叫着我们呀。下次 我们自己在家也是看呀，对。 啊，对你说到这个，我就觉得。因为我看的球龄就是我球龄很短，然后我是从大学才开始看球的、 哦、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和室友，当时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因为那会儿其实已经快放假了、 嗯、 女生宿舍基本上没什么人了，但是男生宿舍所有的人都聚集在楼道里面或者说他们寝室里面看球， 然后你们就去男生宿舍看球了。 没有，然后那时候我对足球其实没有说那么的感兴趣、啊、我就早早我就睡觉了、嗯、结果那时候正好是德国队，我记得那次是德国踢阿根廷、嗯、 啊，对对对， 是踢了一个啊，那是夺冠了， 对， 然后整栋楼都发出了轰然的那种声音，然后我在睡梦中被， 然后咱们国家又多了很多德国球迷， 被吵醒了。 啊、 对我记得那会儿我看文娱报道的时候，就说很多的女球迷都特别支持德国队。 你知道为什么吗？后来我总结，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知道别的还有什么队 啊，因为他们好像只知道克洛泽。 然后说之前那次比赛夺冠了之后，不是那个传媒大学当时男生宿舍也是挺激动的吗？把门板呀、什么拖把呀全都扔下来。 这些人肯定都后悔，因为我们毕业时候有清点，好多人欠一千多、 赔钱了哈都， 没钱还，没有证，你知道吗？毕业证很多人都很后悔。 嗯， 哎，那我觉得刚才他金泽说到德国克洛泽啊，其实我以前是德国球迷，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我是从德国那守门员卡恩，狮子王卡恩开始关注德国。因为当时就是当时的比赛啊，很容易就进到点球，然后卡恩各种扑，我就觉得哇，这家伙太厉害了，怎么能扑点球呢？ 嗯， 而且那狮子王的那个造型啊，就很厉害。到后来前锋克洛泽，哎，我就一直很喜欢。 对， 但是当应该是上一届世界杯吧，克洛泽就已经是半替补的状态，就基本已经不怎么上了。 嗯， 这届世界杯完全不出席，所以我从德国队也是退出来了。 嗯，然后支持阿根廷了哈。 对，我刚才是不是没问二位你们是什么球迷？哪个队的支持者？ 我之前是德国球迷， 我是巴西嘛，刚才说了 啊，你是巴西主队、你是德国， 对， 那现在呢？ 都凉了。 现在真的是这届世界杯，我完全是一个工作的状态在看球，所以说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主队。但是当时确实在这届世界杯中发现很多新星，包括之前那个我们说的姆巴佩，然后还有俄罗斯的那个。名字我可能有点忘记，是他是一个对中场， 反正什么夫那个都知道。 对，嗯，然后他其实本届世界杯就是给我们很多亮点吧、 嗯， 然后让我们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小鲜肉，是年轻人的世界杯。 嗯， 因为我们发现打到四强以后，基本上就是球队年纪最小的那四个， 嗯， 然后最终闯入到了半决赛、决赛。 嗯， 对。但是我觉得这届世界杯给我稍微留一点遗憾。 嗯， 你看，我支持阿根廷队，我穿的就是葡萄牙的衣服，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说实话啊。我是挺希望看到，当时按小组排名的话，我是挺想看到 C 罗对阵梅西的这么一场大战。 嗯、对对对。 而且我给我印象非常深啊，这个梅西当时在场上，因为这可能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 嗯。 啊，你说球王这么励志他的一生，包括他先天的侏儒啊，或者怎么样？ 没错。 啊，最终他只想完成他世界杯的愿望。 嗯。 但是有时候人生并不是完美的，梅西也有失望。当我看见阿根廷被淘汰的时候，因为4-3嘛，毕竟他的。我觉得阿根廷的那个主教练，我真的就是不想说什么了啊！早点把那个玉观音啊、阿圭罗呀、啊，早点弄上来，是吧？早就 可能不是这个结果 了。 对、 对，而且阿根廷那些后防线，我不知道是不是前天晚上去金泽的那个 party 了，就是感觉姆巴佩一加速，那些人就停车，就是。哎呀，我真的都 配合也不太到位 啊！那天真的这个比赛我是很无语啊，啊也是行。那让我们进入中场一个小小的广告环节啊，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 我们的游戏 酒吧游戏世界杯啊，也是让两位选手调整一下键位。我们下半场游戏比赛再见， 再见。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 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啊！各位，欢迎您在中午12点到13点啊，这个时间段也没有很别的很好的节目来看，所以来看我们982的节目吧啊！我是主持人徐克，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清瑞。 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嘉宾啊，清瑞给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坐在我左手边的是这个我们女球迷代表，北京体育广播的刘金泽， 大家好。 然后我们的解说员呢是李顺宇哈。 大家好，大家好。 然后我们两位游戏玩家呢是田宇豪和赵文龙，欢迎。 各位听众，大家好。 啊，他们那边游戏区啊比较紧张。 对对对， 啊，那行，那就让我们下半场咱们是谁执掌谁？ 是 应该是文龙执掌英格兰。 对对对， 是吧？ 然后宇豪 执掌克罗地亚。好，那就让我们开始这场比赛。 然后上一场比赛是文龙执掌的克罗地亚是2-0战胜了宇豪执掌的英格兰哈。 对，文龙先下一城啊，但是下半场轮到宇豪执掌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好抢手啊。 我看到克罗地亚在这一回合是换回了主场球衣，也是双方队首发做出了一个小小的人员调整，文龙把首发斯特林换成了瓦尔蒂，看来是对上一回合斯特林的快乐足球的踢法不是很满意。 哎，说到这届球衣啊，有很多球衣都走火了，包括之前尼日利亚的，我不知道三位都喜欢哪些球衣啊？金泽喜欢哪个？ 我球衣好像真的没特别 关注 过。对， 我还是喜欢国安的球衣。 我喜欢中国队的球衣。 我们俩都是国安。 我还是喜欢国安的球衣。 那顺宇呢？ 我还是喜欢尼日利亚那个骚气的球衣 啊。因为我觉得这届克罗地亚的那个，尤其是客场的，哎，主场是客场那黑色的那个。 客场 啊，客场的那个深色那特别好看。 深色球衣都比较酷， 对， 然后配着绿色哈，可能看起来这个视觉效果更好。 这个球有机会传中，瓦尔蒂射门，有机会，英格兰队1-0，哈里凯恩王者归来，在这一回合当中首开纪录，帮助英格兰队1-0领先克罗地亚。 英格兰 也确实像顺宇说的，上半场大家打得非常的凶啊， 对啊，是一开场， 对。 这个球应该是特里皮尔在右路的一个插上，也是很符合实际当中特里皮尔在整个的世界杯阶段当中的一个表现，插上非常的迅猛。 刚才我看那游戏现场是下雨了是吧？ 稍微有一点雨 是吧？屏幕上还挺符合实际的。 哎，咱们这次这个球场啊，我看这个做的俄罗斯这几个球场做的应该也挺漂亮。这几次，尤其是喀山。啊，堪称是踏掉世界杯各种冠军啊！ 阿根廷、 德国、巴西、 德国、 巴西都在这儿折， 都在喀山折了。再看这球，英格兰又是 英格兰打门，这个球阿什利杨，曼联的杨教授 又进，金泽又进了， 是不是有一点那个水渍？ 对。 这还是手柄的问题吗？ 自己制造的。又是2-0了， 对， 宇豪你得加油啊！ 刚才主持人您们聊到了喀山，实际上这座城市在足球场上真的是非常神奇 啊。 喀山这个城市有一个球队叫喀山红宝石，在2009年的时候，当时巴萨如日中天的巴萨，就是在欧冠联赛当中碰到这个喀山硬骨头，愣是被这个喀山打了一个1-1，主场被喀山击败，而在喀山客场是被喀山逼平。 所以喀山这个真的现在命名为这个，我想想啊， 神奇之地的足球场， 应该是普阿巴德啊，竞技场，普阿巴德，就看今天是普阿巴德克竞技场还是普阿巴德英竞技场、今天是在喀山是吧？我记得 是吧？ 是今天应该是对、 哎， 因为我记得是今天喀山是最后一次发挥的机会了，就看能不能喀掉这个英格兰还是克罗地亚。 嗯。 现在 嗯。 顺宇，你来，你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顺宇，我觉得啊，对，我觉得咱们可以打扰一下这个文龙，嗯。 就是这个英格兰的这个边路下底传中，然后还是比较犀利的。刚才这个解说员说了，比较符合现实中这个英格兰的打法，对吧？其实看上去英格兰的这个进攻的核心应该是这个前场的这个前锋凯恩，对吧？但其实他的边路进攻还是非常具有威胁的，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刚才操纵的过程中也是体现出这个英格兰的这个打法和战术。 文龙其实说的很在点上，就是英格兰现在的英格兰跟传统的那种我们理解的那种442啊，长传冲吊啊，实际上发生了变化。这届英格兰呢，他从头到尾打都是一个352的阵型，实际上更有点像这个352阵型是意大利意甲球队用的比较多，实际上也体现了现代足球现在整个也是一个趋于融合化的一个发展。 嗯， 就不一定是英格兰球队一定要打长传冲吊。又是禁区里边，现在这是个维达把球解围了出来。 现在好像克罗地亚缺少一些这个进攻上的一个组织。 嗯， 至少在游戏里是这样。 嗯，今天晚上是在卢日尼基。 哦，不是喀山， 是吗？不是喀山， 那得了，喀不掉了这个。 喀不掉了，这个 已经喀掉四大天王 了，够 了， 够了， 够了，真的。 够了，这个竞技场够了。 对， 卢日尼基这个球场也是见证了英超的这个鼎盛时期。这个08-07赛季，当时欧冠决赛就是在卢日尼基踢的，当时是曼联队切尔西，当时打到点球大战、 嗯、 当时拥有 C 罗的曼联队是笑到了最后。 嗯， 所以说本届世界杯英四支球队里边进入四强的四支球队里面有41名英超球员，也是见证了这个英超的巅峰的回归， 英超的巅峰、 嗯、 对， 所以卢日尼基这个球场也是对于英超有着不可磨灭的回忆。当年那个赛季欧冠四强里面3支是英超的。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下半场克罗地亚得怎么进攻，顺宇，才能这个拉回这个局势？ 克罗地亚队由于英格兰队打了一个352的阵型，实际上中路防守是比较密集的。英格兰那个克罗地亚队可能还是要想办法从边路做文章 啊、 哦。由于他们有这个佩里西奇很强的这个边锋突破能力非常强，传中能力非常好，可以考虑从边路做文章。 嗯， 要跟裁判有点冲突啊， 格子军团嘛。这是英格兰的角球是吧？ 是，漂亮头球攻门。 哎呦，有了吗？啊、哦，没有， 没有，没有。 英格兰队那个主教练索斯盖特也是说，赛前重点的是演练的定位球战术，是从 NBA 和 NFL 就是美国的这个橄榄球联赛当中学到了一些定位球罚球的经验。 哎，那顺宇，你觉得这个橄榄球和这足球也有关系？ 可能更多的还是从一种因为橄榄球，哎，看看这个球，球进了，雷比奇抢断了门将，英格兰队后场玩火，克罗地亚得扳回一城。 恭喜宇豪，恭喜宇豪进了一个球哈！ 宇豪谈谈感想吧。 啊，那个还是不太适应那个欠背。 行，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啊！ 啊，我们再打扰文龙。文龙，你是比较支持克罗地亚是吧？今晚上 对，虽然现在用的是这个英格兰队，但是我心系克罗地亚。 哦，那你觉得今天晚上谁能是定海神针呢？关键先生， 当然刚才说过，除了这个 快好好说， 再说 就是莫德里奇之外，对，除了莫德里奇之外，我觉得对于克罗地亚来说，其实要注重防守吧。在防守上，对，注重防守，因为除了进攻上当然要依靠这个莫德里奇之外，就是英格兰队的这个 攻击力是很强的，所以说克罗地亚要想赢球，首先要做好防守。那防守方面，我觉得除了这个门将之外，像这个后防线中卫，我觉得他们的发挥是非常重要的，就尤其是这个洛夫伦跟这个维达这两名中后卫，对于这个凯恩的盯防，对于两个边路的盯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认为今天晚上克罗地亚的一个取胜之势吧。 嗯，宇豪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这宇还是给我们解说一下这场比赛。嗯， 现在看来是克罗地亚在后场的球权，福尔萨利科在今天晚上很有可能是登场不了的，因为之前的新闻当中也是提到了福尔萨利科受伤，马竞的边后卫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名老将。 嗯， 这怎么黄牌了？这是 黄牌给了维达。 嗯， 维达是现在在土耳其联赛踢球，也是一名硬汉。上一场打俄罗斯的比赛当中，就是维达在补时阶段在加时赛当中110分钟投球破门，帮助克罗地亚队取得领先优势。 是，哎，金泽不知道平常会不会解说一下足球什么尝试？ 嗯，这个我还真不太敢尝试，我觉得不是一般特别专业的，一般都不是敢尝试。 哎，没有，我觉得，哎呦， 凯尔洛克一脚远射。 对，哎，我觉得女球比赛一般解说特别好，就是你知道吗？不用特专业。 对， 你看睡宇这就很专业，谁是谁，多少号是谁啊，他就能明白。对， 左路的小鲜肉， 对， 中路小鲜肉。 金泽，你可以一会儿来一版那种女球迷版。哎呀，他射门了， 进了， 厉害了。 嗯，2-1哈，场上还是 对 英格兰领先哈。 对，领先一球嘛， 嗯、 不是很多。 戴尔这个球打， 宇豪还有机会啊。 苏巴西奇，我看到苏巴西奇在这两场球游戏里边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跟他现实当中相得益彰。苏巴西奇没记错的话，两场比赛扑出了4个点球， 哇， 非常厉害。 这守门员真不是一般人，这个。 嗯。 哎，那你觉得今儿晚上两个守门员哪个厉害一点，飞宇？ 都是在几场比赛当中发挥的非常出色的。英格兰打瑞典那场1/4决赛当中，门将皮克福德是当选了全场最佳。那场球也是高阶低挡打出了身价，苏巴西奇不用说了，这个也是两场加时赛两场点球功勋。 哎呀，那今天晚上真不好说呀，这个比分。 对对对，要到了点球 又是一个小比分 啊、嗯，又是一小比分。 其实还挺期待到点球的比较好看。 我觉得俄罗斯和克罗地亚那场就到了点球之后，真是惊心动魄啊，双方都罚丢这种。 嗯。 尤其是俄罗斯那个门将阿金费耶夫也是淘汰西班牙队的功臣 啊！对，哎，我那天看的真的特别伤心，西班牙就这么走了。我看完小组赛之后，我觉得有两支球队我特别的喜欢，一个就是西班牙，因为他们传统的这种传控打法啊，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发挥的真非常好。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巴西队啊，我也觉得他们这个打得非常好，结果没想到都让喀山给喀掉。 对对对，都凉。主要体育场没安排好。 对呀、啊，这个哎， 徐可是平常踢球是吧？好像 我不怎么踢，我其实是个伪球迷。 哦，谦虚谦虚。 对对，没有没有，真的，我是个比较伪的球迷。哇，他们这球迷画的可以、 啊。对，这个游戏做的好真实啊，我觉得。 哎，这结束了吧，郑宇？ 打的，嗯。 呀、yeah, ，文龙领衔的英格兰队是2-1战胜了宇豪领衔的克罗地亚队哈。 行，那我们第三场游戏比赛呢，就是双方各选两支世界杯队伍，好吧？那你们就两方先 随便选啊， 对，先来选。我们现在 哦，必须得是世界杯的队伍哈。 对，必须得世界杯、哦、啊。 我还说会不会有人选咱们中国？ 嗯、是，金泽怎么着？第三场你来一个女球迷跟顺宇搭一下、 嗯， 你们俩解说一下怎么样？ 我们俩解说呀。 对，就是顺宇解说专业的， 对， 你来 配合一下，配合一下。 顺宇说进球以后，我直接说进了，进了，进了就行了。 哎，顺宇，你说你一般要是跟女生这个搭档解说足球，你一般是女生负责什么的？ 我还没有这个经验啊。 那 头一次还 自己解说吗？就一般。 我平时自己解说，有时候也会跟其他人搭档，对口相声也有。 啊， 一般是男生哈做你的搭档。 文龙，你应该把对对对，应该这样，就一主一客了。哎，不不不，放到左边，对对对。好，对对对，这样你们俩就可以选了。行，那一般反正我啊，我个人其实说实话啊， 嗯， 就是每天因为看那 CCTV5、 嗯、 啊，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觉得这个 一男一女是吗？ 不是，你笑什么的？就是你看 CCTV5 哪个节目的？你笑？ 不是，你是看那个解说是吗？是两个人的解说 是 吧？ 啊、对对对，解说 是 两个人， 解说是两个人。 后来我看 演播间 优酷啊，优酷之前不是也可以。 开世界杯嘛，现在 对 你可以看。我看优酷有时候，中午很多节目会有很多的女主播啊，或者那什么在播这个球，也挺好看的。 对，包括腾讯什么的都是。 对，也挺好看。 我们不做广告，不做广告。 对， 欢迎大家收看，不是收听收看。 主要是我为什么说优酷，你知道吗？因为优酷跟咱们有合作嘛。 哦， 我说的优酷 是有这个安排，有设计的哈，有设计的 啊。那我们看一下双方选的这是什么？谁选的阿根廷啊？ 哇， 你 好， 选择阿根廷。 哇哦， 你这样好好发挥啊！这个文龙， 许可是你的坚强后盾。 文龙， 选择葡萄牙。 你为什么要选这个我喜欢看的这个 C 罗大战梅西？ 因为是这个，首先，昨天晚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 对， 刚刚 C 罗的转会，然后再加上也是自己很支持的一支球队，然后过早的被淘汰，然后用这样一场比赛来缅怀逝去的这个 C 罗。 所以各位在世界杯上没见过的 C 罗梅西大战啊，在酒吧游戏世界杯今天 都有， 就将看了。 嗯， 那双方也是准备开始。 这场球如果放在世界杯当中，应该是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啊， 两支球， 对， 如果当时 就是四分之一， 如果当时葡萄牙和阿根廷都顺利从八强赛中晋级的话，两支球队应该是在四分之一决赛中碰面的。 嗯， 我觉得这场就绝对是场外都会聚集很多的人。 对，巅峰战役。嗯，其实我觉得要是晚上的时候比赛的时候让咱们在这说球，可能也挺好玩的。 对，但是咱们看不了嘛。 对。 平泽，来，第六感，你觉得谁能赢？ 我啊， 嗯， 哇，这个真不好说，巅峰对决，那只能看球队的整体实力了。 你说一个，这锅得让你先背上。 我就看好你喜欢的阿根廷。 好啊，阿根廷，青睿。 那我站葡萄牙。 好， 嗯，好。 顺宇呢？ 压力来到我这边， 对， 说谁都得罪人。我是意甲球迷，尤文球迷，我支持我们的 C 罗。 C 罗了。 现在是谁掌控哪队？ 哎呦，这个 文龙掌控葡萄牙打门。 哦， 门将。门将扑出，这个门将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叫阿玛尼，一听就是一名很昂贵的门将。 那他身价确实很昂贵吗？ 就是。 啊，顺宇， 他 身 价怎么样？对。 身价实际上挺愧对他的名字的。现在还在阿根廷本土联赛踢球，并没有来到欧洲。没有登陆欧洲联赛 啊， 嗯，年龄比较小是吗？ 塔利亚菲科只要是那个球，塔利亚菲科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个球员，身高不高，1.68米，也是球王的身高啊。 对，我发现那个厉害的人啊都不太高啊， 小快灵的， 对， 那种类型， 1.7米左右， 就像， 哎，不是，这怎么是？来，这阿根廷的前场任意球， 有机会。这个球门将鲁伊帕特里西奥将球扑入。帕特里西奥也是在2016年的欧洲杯当中为葡萄牙队夺得欧洲杯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没有当时帕特里西奥的生猛发挥，葡萄牙是很难站在欧洲之巅的。阿德里安的中场控球交给边路，球队罗霍端下，阿根廷的反击机会。这个球梅西拿球，哎呀，这个球传大了。 梅西传球，我记得对法国那场最后一脚传球啊，传给阿圭罗的那个线路加上力度，可以说非常漂亮， 堪称神来之笔啊！ 对，其实他要早让梅西处于那么一个位置很舒服的打法的话，那场比赛就真不一定了。 刚才是格德斯的拿球，这个葡萄牙的格德斯和阿根廷的梅萨这两个球员，在后来被球迷戏称是能防住两位球王的男人。说是葡萄牙，只有葡萄牙队的格德斯和阿根廷的梅萨能够各自防住自己本队的头号射手。 还 罗的打门，这个球又是罗霍立功了，把球挡了出来。帕文，阿根廷的22号帕文实际上也是本届世界杯当中涌现的一个新星，虽然阿根廷队战绩不佳，但是这个帕文每踢补上场之后都会拿出很上佳的发挥。 嗯， 顺宇，你觉得最后那场对法国的比赛，主教练一直没有让郁冠英上场，这是不是他的一个失误呢？ 嗯，怎么说呢，可能也是跟这个战术安排有关系，因为既然准备上了这个高中锋之后，实际上阿圭罗的这个身高还是比较受限的，可能在如果法国队退守的话，先看看这个球，阿根廷门将阿玛尼连续两次扑救。 哎，这阿根廷门将怎么在对法国时候没这么神勇呢？ 主要是操纵的比较好，可能是 那场球也是姆巴佩表现得太出色了。 许可对于教练的安排一直都耿耿于怀哈，苗 队。因为我觉得，因为之前也爆出那个教练跟球队各种不和嘛， 嗯， 我就觉得挺可惜的，在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如果这么说的话，今天又有个新闻，应该是阿根廷球迷很绝望的，就是桑保雷留任了。 没事，梅西下届也不来了，阿圭罗下届也应该不出任了，郁冠军下届也应该不来了，让他爱执掌谁执掌谁吧。 嗯， 看看下一届平民阿根廷能否从预选赛中出现 啊？对对对，这届反正意大利、荷兰预选都没出来啊。 哎， 反正阿根廷， 嗯， 下个四年，嗨，看着办吧。哎，这个强队对决真的是很焦灼啊！现在还是0-0的比分， 嗯， 上半场接近结束。 佩雷斯也是这次替补上场，就是替补进入大名单的老将，34岁了。上届世界杯决赛当中，他也是首发出场面对德国队。 啊，哎，既然说到德国队，宇顺，你来说说这个韩国踢德国2-0，那是怎么回事？你觉得？ 那场球怎么说呢？首先，有不得不承认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在里边，因为当时，对于德国队来说，0-1和0-2他们是一样回家，所以当时诺伊尔为什么那么冒进的到对方半场上去控球，嗯，最后导致丢球也是原因在这儿。 而且我发现这守门员的脚法好像确实是不，哎，看这球， 哎， 又是给扑出去了。 C 罗， 这守门员是可以哈。 哎，这个宇豪啊，这阿根廷的守门员应该当时让你上。我跟你说，哎， 让他指挥应该，让他去当教练应该。 对，法国四个球应该起码能少进一个。 上半场结束了是吧？0-0哈。 对。 嗯、 强行对话也是非常焦灼。 对。 打到左路，若奥马里奥效力于国际米兰的中场球员，这个球有机会 ，C 罗。 哎，这门将真的 相当可以，真的。 阿玛尼把自己打出了奢侈品的感觉。 对。怎么在法国队 超身价的发挥？ 不是在法国队一下就 HM 了，这一下的 巴内加一脚长传。 对，我跟你说，现在真的这这个梅西这队走之后，我真是满满的怨念。 嗯， 啊，这球来不及救。 刚才葡萄牙队把球解围出来的是中后卫何塞冯特，这名球员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是效力于中超的大连一方队。他见证了一个很经典的时刻，就是第一轮中超面对上海上港0-8。 嗯，哎，你要说这届中超啊，在世界杯上发挥，我觉得有一场比赛不得不说，就是巴西对比利时0-2落后的时候， 嗯， 主教练换上咱们的奥古斯托奥队、嗯、啊，中超奥队、国安的奥队，直接上去一个头球就攻门打破僵局，上去没两分钟，第二个球也接近一点点角度， 对， 奥古斯托差点就连中两元啊，为这个巴西扳回局势。 我们国安还是尽了一份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巴西主教练应该早一点相信我们中超的实力， 对， 我们已经不是那个国家队了。 没错，啊、对，可能我觉得我喜欢巴西，可能跟国安也有一定的关系。 对， 本来球衣就。 我跟你说，好多国安球迷昨天晚上都发朋友圈，我看啊，不是昨天晚上，就那天晚上发朋友圈， 嗯、 早点让奥古斯托上，比利时没准就是那次对日本的比赛，啊，日本先进两，后来被比利时连扳三个， 对对对， 没准巴西也连扳三元、 嗯、 啊，没准奥古斯托上演帽子戏法。 当时就是奥古斯托刚刚进入国家队大名单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质疑说这个奥古斯托的实力能否。哎，看看这个球打门，又是阿玛尼。 哎呦，其实第二脚应该有机会， 反应非常迅速的第二反应，又是打门漂亮。 哎呦， 连续扑出了葡萄牙的三脚打门。 这阿玛尼啊，你在游戏里， 真是阿玛尼， 你在游戏里活出了价值，现实中活出了这个一定的遗憾。 罗霍将球，看看这个球。 我觉得踢到目前为止MVP 应该是阿玛尼吧。 我觉得可能是宇豪操控的。比较不错。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阿玛尼，请让宇豪代替你上场，在游戏里操控你，让我们的阿根廷能走得更远。 或许阿根廷队需要一个来自于中国的守门员教练。 哎 哎，就是我们的田宇豪。 哎，宇豪，你说说你刚才那几球是怎么扑的？你当时想的 啊？我有点懵。 好，你先继续加油。看两队非常焦灼啊。 嗯。 又是 C 罗的一个。 哎，又来了，又来了！ 塔门迪将球破坏出来，罗霍有反击的机会，大脚开向前场，球权回到了葡萄牙队这边。帕特里西奥很久没有碰到球了。 这边阿根廷的攻势好像，金泽，好像你的预测，这阿根廷的攻势不是很持续啊？这个我看了一眼，对，你个人喜， 嗯， 你个人对梅西和 C 罗，你更喜欢哪一个？梅西是吧？ 其实说实话，两个人我的感觉倒不是说特别的深吧，但是我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基本上所有人都是阿根廷球迷，所有人都觉得梅西应该拿一次世界杯的冠军， 对，觉得这是他应得的。 他们就是对于梅西那种感觉，可能不仅仅是说他的球技好，然后包括什么他的人品也算上了，然后他的那种球品什么都算上了， 就综合一个人格魅力， 对，综合一个人格魅力，觉得他是可以是马拉多纳的继承人，是一个球王。 对， 阿根廷这球， 哎呦， 佩雷斯，老将佩雷斯一脚打门，被帕特里肖扑出了底线，单掌托出。看看这球定位球怎么罚，本届比赛当中角球破门的案例可是非常多的 啊！本届世界杯定位球大放光彩， 158粒进球当中有69球是通过定位球打进的，历届世界杯之首。 在葡萄牙利用角球的一个反击，快速的反击， C 罗这个球交给了格德斯，格德斯，哎， 停球停， 不愧是防住 C 罗的男人呢， 没操控好，没操控好这个哈。 还有机会，葡萄牙队 又是 C 罗交给格德斯，塔利亚菲科把球断下。 其实刚才那一个角度应该可以直接射门了，可以尝试一下。 又是 C 罗，看看这个球，我们尤文图斯凝速，非常漂亮，打门球进了，左脚抽射把球打进了球门的左下角，这个球阿玛尼无法再去神奇。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没看 刚刚转会尤文图斯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这是一脚绝杀呀，1-0， 葡萄牙领先啊。 这个角度可以说晃得恰到好处，而且我们都以为右脚射门的时候，他又一个急停换到了左脚，然后左脚起球射门， 让这个阿玛尼也无力回天啊， 调换了一下角度。 这个球三号奥罕门迪没有任何的办法， 阿根廷最后的机会， 比赛结束了，C 罗的绝杀杀死了比赛，1-0。 是，好，那我们两位也是简单说一下这场比赛的感受。 宇豪终于扳回一城了， 对， 宇豪谈谈吧。 是宇豪吧？这场比赛吧，就是不足还是很多的。就比如说，他 别谦虚啊 啊，就是还需继续努力。 好，文龙呢？ 因为这个比赛开始之初就是说要缅怀一下 C 罗嘛，然后就是这场又最后用 C 罗然后绝杀了比赛，我觉得就是达到了目的了， 达到目的。 对， 好，那顺宇，你作为评论，你感觉这场比赛怎么样？ 感觉这场比赛牵动人心，仿佛就像现实中一样，这个 现实中看到了这场比赛一样。 如果现实中的剧本要是这样的话，相信很多球迷会热泪盈眶的。 我觉得这届世界杯也更有感情了，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届世界杯留给很多人都有遗憾，包括梅西，包括 C 罗， 包括巴西， 包括 德国， 包括苏亚雷斯， 苏亚雷斯，哎，说苏亚雷斯跟梅西是很好的朋友是吧，俩人买一个小区 是吗？ 啊，是 吗？ 啊，对， 那可能是因为有这个梗儿。 然后说是俩人买的很近那个别墅， 哦， 然后呢梅西在过节的时候就是家庭聚会的时候唯独会叫这苏亚雷斯和他媳妇儿跟他一块儿啊， 哦， 所以我觉得苏亚雷斯跟梅西哈，你想 友情还是不错的， 乌拉圭 虽然一个巴萨一个皇马， 虽然两个人为不同效力啊，但是还是共同，那也是让我们更多的期待一下今天晚上这个克罗地亚对英格兰的比赛啊， 没错， 也是最后再跟各位说一下，欢迎每天中午准时12点到1点准时锁定我们 FM982 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的特别节目啊，观看我们的这个预测。 我们在节目中呢会邀请多位足球游戏高手进行世界杯实时赛程的前瞻以及2018世界杯足球游戏对战啊，那么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 没错，也是感谢各位收听收看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播出的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今天感谢我们的 三位嘉宾， 对，三位嘉宾，美女球迷京泽啊，还有我们的 宇豪 文龙 还有 顺宇啊，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那今天晚上就让我们期待克罗地亚和英格兰的比赛，明天让我们看看我们的预测准还是不准。好吧， 稍后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魔力 X 档案。 好，那我们明天见，拜拜， 再见。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